你这耳朵是不是真有蟑螂？怎么我就没看出来？你怎么老说有蟑螂呢？这老太太让他就又重新看，他就在那左看右看，装模作样的看了半天。哎呀，他说可不是啥的，这里还真没说，这里头还真有个蟑螂。哎，他就往出掏掏掏，后来拿出来了，把他儿子那蟑螂拿出来了， 事先准备好的了。 哎，事先准备好给老太太看。他说你看，还真掏着一个蟑螂， 拿出来了哈。 哎，让老太太看。老太太说你看我说有蟑螂吧。老中医说这回没事了，这蟑螂掏出来了， 掏出来了。哎，这老太太这下安心了。 哎，这老太太这一夜就放心了， 这病就好了。 之后吧，她不怀疑耳朵蟑螂了。你说她精神就好了，她心情就好了，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了。这就是这个她这个病啊高心来的。 这个怀疑啊也是心病啊， 对， 所以一定要释怀，这个心病才能好哈。 哎，很多病不是大病，心里也有病。 对， 就像我之前讲的，那是12年吧，正月初三早上一醒，哎，忽然觉得胃不正常，就像闷还不是闷，疼还不是疼，反正感觉不是很舒服，我以为不是病。后来怎么也不好，用我的招多呀，那我这治胃病啊治乙病啊 就 是这调理的招啊，我这是太多了，结果用什么招都不行。这回把招用绝了 啊，你也心里没底了哈， 就开始就寻思别的， 也胡思乱想了， 就开始胡思乱想了。不正经寻思事儿。你说你要干啥你得想啊，咱做啥呀，是不是？那个思虑啊老在这个胃上， 这老琢磨这病哈，这什么病怎么不好呢哈？ 哎，这有意无意的，有空没空的，哎，他一闲暇下来，哎，就开始寻思那块儿，这怎么了呢？他怎么，我用这么多招，他怎么都不行呢？你看，就开始想了，这是没病，没啥大病，那你说肝有毛病的，肾有毛病的，心有毛病的，能不想吗？ 这一想啊，就有点类似中医的气机郁结了哈。 对， 哎，你总想。这个气呢就不调达不舒畅， 对， 最终没病也来病了。 对，就没病他也来病了。 思虑过度嘛， 他啥病他都是这个原理。 对， 那我的身体多好啊， 就是 我还有那么多的绝招。 主要是你这个招不好用了， 所以不好用了，我也开始想别的 了。底了哈， 就开始想 自己的招，学不了自己的把了哈。 那时间长了，那不麻烦了吗？ 就是啊， 是不是？就类似这种情况啊。那很多很多的，这个心病。必须得解决， 对， 你不解决它影响别的病情，你想把别的病治好很难， 对， 想调好也很难， 就是 是不是？不光是乙病胃病那也不行，他心出问题了， 这疙瘩必须得解开， 必须解开，因为他这个心一旦失衡，他内分泌失衡， 他全身都失衡， 他代谢失衡， 对， 整个生理功能全都失衡。那你说想把他病调好，那不是比登天都难吗？ 就是 有的时候我都举例子哈，都举啥例子？我说就拿一个医院检测是病没有的人，身体非常好哈，是病没有，然后医院就做这么一个事儿， 做个假哈， 做个假，然后体检就比了一下，就给开完刀了，啥也不往出摘，完了再给他缝上，你说这人能活吗？然后搁那个医院回到家里，他过生日，就赶过生日，7个孩子都成家了，你说这一帮人多少啊，20-30口人回来给老太过生日，在他面前呢那又说又笑啊，那就真是太多，所以吧这个心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， 就是的。这个医生啊，有句话叫医者仁心哈，所以医生啊在针对病人的时候真要说慎言慎行的啊， 对， 也是医德呀。 如果医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那这就不是治病救人了， 这不讲医德了， 这就是不说脱财害命不好听啊，那就是利益驱动了， 那这种还是很少， 当然很少，但是不排除， 不排除哈， 不排除说没有，这人失眠，都是高心来的，那你好不样的你怎么就失眠了呢？你好不样的你怎么就得抑郁症了呢？你好不样的焦虑呢，恐惧呢，这个都是搁心来的， 对， 那是正常人。 对， 你像他是不正常，他整个神经系统紊乱，他说怎么查还睡不着，查几千几万，也不困， 病在那摆着呢啊。